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我开始为表弟担忧起来。我知道这个17岁的少年萌动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而这对于一个血癌患者来说带来的感受，除了朦胧的期待向往以外，绝望的感受一定也不会少。而这对表弟的健康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我没法确定，但是很担忧。我在病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再次走出房门的时候，看见走廊上的长椅已经是空空的了。表弟到哪儿去了呢？吕小亚打了一瓶开水，正从走廊上经过，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就对我说： 啊，你表弟陪宋清上21楼去了。宋清去取一个病人的化验单，但是天黑了，他不敢一个人上21楼，你表弟就陪他去了。 21楼，那是医院的实验室、化验室集中的地方啊。季医生曾经带我去过，那儿有真正的人体骨架。面对那腿骨、肋骨、脊椎骨、颅骨和已经不存在的面部上的那两个大的惊人的空眼眶的时候，我曾经幻想这个人生前的喜怒哀乐，以及他能否知道自己会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吗？在我的感觉中，21楼有点像外星人探测地球生命的实验工厂。它以各种颜色的化学溶剂，以种种结构复杂的钢铁机器，以明明作响的电流和层层叠叠的光学镜头发出的微光，在诠释着生命的真相。我看了看表，晚上9:05。我知道宋清和我的表弟乘的电梯已经抵达了那里。电梯的门打开以后，是长长的走廊，化验室在走廊的中段。玻璃门的右侧开了几个小窗口，化验单就插在一根铁钉上，那是不可动摇的权威。我等了20分钟，还没见他们俩回来。我心里不安起来，就向电梯门跑去，我得上去看看。季医生坐在医院院长的办公室里。你最近心神不定的。习院长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说着。怎么，还在为董雪的失踪操心吗？哎， 年多了，啊？我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成天跑来跑去的，有什么作用呢？ 季医生的心里咯噔一下子， 一定是他去殡仪馆查看无名女尸的事被席院长知道了。那天，当他惊慌失措地走进殡仪馆的停尸间，揭开那具血乎乎的女尸身上的被单的时候，他差一点就将她看成是冬雪了。虽说面部已经扭曲，但轮廓确实很像。毕竟季医生太熟悉自己的妻子了，这不是冬雪，他很快就确认了。他走出殡仪馆的时候，感到有一些眼光在神兮兮地望着他。他不知道殡仪馆里的这些人会怎样地议论他，好在医院里的人不知道，除了李老头和宋清。那么，谁给院长讲了这件事儿呢？李老头成天守在医院的太平间里，见人都很少说话，他简直像一个哑巴，他不可能对外讲。宋清呢？他知道这事儿，我不想闹得沸沸扬扬，并且我们关系不错，他也不太会对院长讲起这事儿。但是院长昨天找宋清谈过话。季医生猛地想起昨天晚上值夜班，值班室里的电话就响了。宋清接过电话后说，那我马上就来。宋清回来后说，刚才是院长找他，因为他为本月的奖金问题给上边提了意见。宋清还说，这就是分配不公嘛，累死累活每月几百块钱，只保住个不饿死的份儿。季医生现在想，宋清说的都是真的吗？他在院长那儿足足待了有40多分钟啊，就没说点别的，比如关于他季医生。他想以后对宋清得有所提防才对。席院长隔着办公桌递给了他一支香烟。我说，哎，你得振作精神呐，啊。最近有大手术，我都没安排你做呀，只怕你出错儿，啊？可是你是我们院里的一把好刀啊，不用怎么行啊？ 席院长在专业上和他是同行，两个人在业界小有名气的胸外科专家。不同的是，席院长的老婆在卫生局当了一个副处长，这样他和局里的头头们就熟了。3年前趁老院长离休，他就名正言顺地被提拔当上了院长。不过老席对他季医生也不薄，当上院长半年不到，就私下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把住房彻底的装修了。大家都过过现代化的生活嘛。席院长笑嘻嘻地对他说，并且承诺要认真效力，以后的回报啊会更多多的。其实季医生明白，这一切好处仅仅来源于一个绝密消息，那就是席院长在城里私下里开了一所美容院，是一个要他做手术的女病人悄悄地向他透露的。那个女病人说，她以前呢，常去那儿做美容，时间长了 才得知那个美容院的真正的老板是这家医院的席院长。那个美容院很豪华，女病人说至少得上百万的投资吧。季医生当时吃了一惊，但是转念一想，这很正常，整个医院的人事、医疗、药品等大权统统在他老席一个人的手里，想搞这点钱还不容易吗？但是季医生也有了一个主意，他找着席院长说，我妻子闲着在家，你帮忙给她安排个工作吧，比如说美容院就适合她，到医院她嫌脏，美容院她会喜欢的，她以前在歌舞团化妆什么的还有些基础。席院长就说，哎呀，我到哪儿去给她联系美容院呢？季医生就不容置疑地说，院长，你肯定有办法帮这个忙的，我先谢谢你了。席院长真是聪明人，他能感到这些话中的潜台词，除了很快就安排董雪去美容院上班以外，还到季医生去做客，并且说，哦，你这房子啊，面积是够了啊，有100多平方吧，可就是该装修装修。啊，我们算兄弟了啊，你拿5万块钱去做这事儿吧。从此季医生感到这个席院长还算个知识分子，有良心，够朋友。当然他季医生的医术对这个医院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算他自己的本钱。看着他心神不定的上不了手术台，那席院长的心里着急也是应该的。季医生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说，是啊，我尽快调整情绪吧，有大手术还是我做吧。席院长深表同情地说，是啊，也难怪呀，啊，冬雪失踪1年多没有音信，叫人难过呀。他妹妹董峰现在还经常找我，说是医院要负责，美容院也要负责，好像是我们犯了什么过错似的。我每次都对他说，我说董峰啊，你冷静点好不好，你姐姐失踪我们大家都着急，该想的法子都想过了，报纸电视上的寻人启事都是院里出的钱啊，你要相信这事儿会有结果的。季医生心里一惊，怎么都1年多了，这个董峰还找医院闹事儿啊，这也太不近情理了。应该说董峰还算是他们的同行，他在一所精神病院做护士长，他又不是街上卖菜的婆婆大娘，这样纠缠确实叫人恼火。季医生说，好吧，我有时间找董峰谈谈。董雪是我妻子，失踪了谁不着急啊，他作为妹妹也该体谅体谅。季医生起身要走，席院长站起来说，啊，还有一件事啊，你得去看看。据美容院里的人说啊，老有一个电话找董雪，说是董雪在他们那儿订了一件体操服，说是什么定金都交了，怎么不去取货。美容院不便讲董雪失踪了，于是就说他出差了，等回来以后就转告他。哎，我说你就去他取了那件服装吧，啊，免得经常来电话烦人。 低声点头称是，说着走出了院长办公室。 那天晚上，我上21楼去找表弟宋清的时候，心里曾经奇怪地想，这么晚了，表弟和宋清他们俩待在那儿怎么就不害怕呢？因为按时间算，他们到化验室去化验单，也应该早就回来了。当电梯门在21楼栋打开的时候，我明显地感到有一股凉气。这层楼整个地沉浸在暗黑中，除了走廊中段的化验室有灯光以外，其余的地方因为是夜里没有人工作，都悄无声息。我走上了暗黑的走廊，我知道这些悄无声息的地方是实验室、解剖室等等。实验室里立着人的骨架，玻璃瓶的溶液里泡着人的器官以及畸形婴儿等等。而解剖室我简直就不敢想，上次季医生带我来的时候没有遇上尸体解剖，我看见室内的水池子里泡着一具全身赤裸的尸体，一种难闻的药水味扑鼻而来。这事儿是由我和季医生争论灵魂存在与否而引起的。季医生说，我带你看一看尸体解剖你就明白了，别说什么身体是灵魂的住所，我们来把这住所打开，你就会明白里面的一切的。现在这儿一切都是暗黑的，我不知道那具可怜的尸体是否还躺在水池里，或许他已经被肢解了，一些重要的器官已经泡在另一间的房子里的玻璃瓶里。我不敢深想，快步地往前走着。化验室的灯光让我松了一口气。一个穿着白罩衫的女孩对我说，宋清已经取了化验单走了。 那么他们上哪儿去了呢？ 我掉头往回走，在走廊的左侧我发现了一处突出去的小厅，小厅的窗口有两个人影，肩靠肩的趴在窗口上往外看。这幅背影像一幅木刻画。我走过去的脚步声吓得他们俩一大跳。哎，你们在干什么呢？表弟说， 我和宋姐在看星星，刚才我们看见了一颗流星。 我说，那是一颗星星爆炸了，死了。宋姐说，天上掉一颗星，地上就要死一个人。我说那是迷信，宋姐还不相信。我说你们急死我了。 宋清说，他们就待一小会儿。 他说，好久没有看见满天星星了，夜里都待在值班室里，人都快闷死了。这21楼真高，看星星都亮。从窗口望出去，果然是满天的星斗。这样的星空很少见，或者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被灯光所干扰，很少再抬头望星空吧。宋清突然叫起来， 哎，看看看，又是流星。 一颗星发出很亮的光，突然往下掉，在夜空中画出一道弧光以后，消失在无底的暗黑中。 宋清说， 哎，这颗星又死了。 表弟说，不对，这颗星早就死了，大约死在几百万年前吧。死的时候，这星发出炫目的光，这光穿过茫茫宇宙，一直穿越了几百万年，我们今天才能看见它。 宋清很迷惑地看着表弟， 当然他不知道我表弟除了是个足球迷还是个天文迷。有一次过春节，表弟给人讲宇宙，他指着窗上放鞭炮的小孩说，这宇宙啊，最早就是那孩子手中的一粒鞭炮，里面塞满了黑色的炸药，但这不是一般的炸药，是核能，然后它爆炸，满天的纸屑就是它爆出的物质，它们后来成为一颗颗星星，空气因爆炸充满气浪，呈圆形向周围扩散，这叫做宇宙的膨胀，所有的星星都随着这气浪向远处流动，所以星星实际上离我们是越来越远。 表弟果然又搬出了这些老生常谈，他显得非常的兴奋。宋清说， 那我们现在看见的星星是否就真的存在啊？ 那也许它也早就爆炸了，死了，只是它爆炸时候的光还没有抵达地球上空，我们只能看见它以前的形象。 这样说，由于距离，我们看见的很多东西都是错觉了，我们却误以为是真实的， 嘿，真是不可思议。那么一个人死了，那死者和生者的距离有多大呀？ 我们站在生的这边，能否真实地看见死那边的景象呢？ 宋清突然打了一个冷战，他双手抱在胸前，喃喃地说， 那我在走廊上看见的白脸女人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死人了。这个医院呢，从最早算起已经建了快100年了，一定死了很多人，他们慢慢的都会走回来的。 我知道宋清的思绪已经混乱了，看看表弟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就故意的高声笑起来，我想用笑声使宋清清醒过来，让他知道他说的全都是胡言乱语。看着宋清还是显得迷茫的眼神，我说，你怎么了？你是学医的，还不知道人死了就完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你看见的白脸女人是幻觉，是幻觉，你懂不懂？就说吕小亚吧，她看见天花板上吊着裸体女人，我研究过了，完全是因为看了女巫那本书上的插图造成的。我已经对她讲过了，她承认有那种可能。至于你看见的白脸女人也是幻觉，至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还不知道，我们以后一起再找找原因，别怕，什么都会搞清楚的。我的一番话严肃镇定，宋清平稳了一些，我们离开窗口一起下楼。 然而，就在我们刚刚转身的时候，我们听见了哭声，很微弱，很悲痛的女人的哭声，和我与宋清在以前的那个深夜听见的一样。这哭声听不出来自哪儿，我们都愣住了，心里发紧。我说，咱们快下楼吧。就这样，我们互相拉着手，脚步混乱地向电梯的门口走去。我按下行的按钮，看见指示灯不断地往上跳，我们都盼望着电梯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季医生推开了文体服饰店的玻璃门，迎面是两长排高大的模特，比真人还高出半个头。他们的身上穿着各式各样的泳装、体操服、健美装，以及五光十色的舞蹈裙装。销售小姐热情接待了他，他说：“ 你夫人怎么订了这体操服不来取呢？幸好我们这儿有记载，我们是要对顾客负责的，并且董女士又是我们这儿的常客，我们都记得她的。” 季医生接过一个小小的彩色纸盒，打开来，里面的薄膜袋里叠放着一方小小的黑色织物，这就是那件真丝的体操服，轻薄柔软，叠起来捏在手心里就那么一小团。季医生记得，他当时在商店发现这种体操服后，就催促董雪去买，可董雪老说忙没时间，几天以后再去商店的时候已经没有这种货了，于是就先交了货款定下它，让商店到货到以后通知他去取，并且留下了美容院的电话号码。大约十多天过后，董雪就失踪了。售货小姐不断地夸奖董雪的身材好，她说：“ 您夫人真是百里挑一，我们所说的天使面容、魔鬼身材都让她占全了，怎么她这次出差这么久呢？” 售货小姐一边说着，一边又取出几件款式各异的健美服来说：“ 哎，您再帮夫人挑几件吧，她一定会喜欢的。” 季医生说：“不了，等她回来以后自己选吧。”就走出了商店。他为自己的那句话心惊肉跳，董雪会再次出现在这个商店里吗？ 然而他觉得有时随便的一句话就是预言，否则就是相反的结果，那就是凶兆。他不知道最后是什么结果。下午四点，街上人流如织，一个高挑女人的背影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个女人肩膀优美，腰部很细很软。季医生开始勾画着董雪穿上这件体操服的样子。这件黑色丝织的体操服实际上就是泳装的翻版，只是吊带更细。正面从腰部开始就大幅度地往下倾斜，这样使小腹和大腿根都尽量多地暴露在外，而背部是最开放的 露背装的设计。季医生望着前面那个酷似董雪的女人的背影，无端地感到了一点惊恐。如果这个女人转过身来，就是董雪，那可能吗？季医生走进了电话亭，给美容院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董雪订的服装他已经带去了，以免他们老让商店的电话搞得心烦。季医生放下电话，回转身来的时候，发现一个人正堵在电话亭的玻璃门口，他是董峰，董雪的妹妹。除了个子比董雪还高一点以外，模样几乎没什么两样。季医生，他没叫他姐夫，怎么有闲空上街呀？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季医生一下子感到头脑发晕。 是老上夜班啊，趁今天下午天气好，去书店逛逛。 买什么书了？董峰那很性感的嘴唇这时候显得冷冰冰的。 哎嗨，也没什么合适的书。 季医生突然有些口吃，他很恨自己这样，便干咳了一声，装成咽喉很不舒服的样子，然后问： 怎么啊？你怎么也有空上街？ 休息日啊？啊？ 他用这句话反问，夺回了主动。 哎，再不休息人就要疯了。那个鬼地方， 董峰说的是指他工作的那所精神病院。 唉，那个鬼地方净出稀奇古怪的事儿。 待久了，正常的人都要变得不正常了。 哦，是啊是啊，那个地方是不太好。 季医生讨好地说，哎，峰妹啊，以后有机会我给徐院长说说，调你到我们医院来工作吧。 哦，算了，不劳你大驾了。我们最近收了一个病人，治疗老不见效。哎，你也算专家了，给出出主意吧。 董峰说，他说的这是一个40来岁的男病人，他时而抑郁，时而狂躁。治疗的间歇呢，这个人会偷偷地溜进我们的值班室，把挂在墙上的护士衫取下来，撕成一条一条的，然后塞在嘴里，大嚼着吞下去。 季医生说，这是恋物癖的典型症状，采用厌恶疗法比较好。也就是说，在一件护士衫上撒一些能让他呕吐的药水，让他吞下去以后啊，胃部疼痛，接着大吐特吐，这样连着搞几次就可以治愈他这毛病了。 董峰不以为然地看着他说，没这么容易吧？ 这种人简直是不可救药。据他的家属讲啊，这个人几年前就在宿舍区偷女人晾在外边的胸罩、内衣、内裤什么的，他还偷了一大箱呢。有一次被人逮住以后痛打了一顿，他不但没悔改，反而更加猖狂了。他开始偷偷地溜进女厕所，将女人用过的卫生巾抢回来，关在屋里呀，一点一点地吃下去。哎，奇怪，他就没有呕吐过。因此你说的厌恶疗法没用的，为了防止他在医院里乱窜，我们只好经常将他绑在床上。 季医生说，这病是有点麻烦， 你知道我是外科医生，对精神病研究不多，你们那里的主治医生会有办法的。 季医生确实不想和董峰再谈这个问题了，他觉得董峰今天的说话显得阴阳怪气的，只想马上离开他。可董峰并不放弃，他还要问， 哎，对这种人就没法治疗了？ 点击。 季医生显得不耐烦了，挥了一下手说， 可以点击吗？让他在神经阻断中彻底遗忘，不断的点击，不断的遗忘，让他把什么都忘掉，包括他过去的生活。点击遗忘疗法，懂吗？ 董峰摇了摇头说， 不懂。 我什么也不懂。 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比如当我坐在医院走廊的拐角处，一只手搭在木条长椅的椅背上，以漫不经心的神态警惕地观察着走廊上的每一种动静的时候，我曾经问自己，你在做什么呢？而这狩猎者的角色是我自己要来的。昨天当吕小亚指给我看那把移在他床前的木椅和地上的烟灰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绝不是来看望他的人留下的现场，因为这不符合常情。即使吕小亚当时正在睡午睡，来看望的人也会等到他醒来，真的有急事要走，他也会留下礼物或者是字条什么的。我对吕小亚说，这个事儿先不要告诉院方，闹得众人皆知，那个神秘的人就不敢再来了。你暂时装成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从明天起在暗中监视，一定要抓住那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我之所以产生这个愿望，是我自从陪伴表弟住院以来，这儿发生的事儿确实太奇怪了。后半夜走廊的有吓人的脚步声，有莫名其妙的哭声，还有宋清看见的白脸女人。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我不敢说这都是假的。而吕小亚病房中出现的这一神秘来客，地上的烟灰就是证据确凿。我首先肯定的是，这是人。而凡是人捣的鬼都能破获，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来做这件事。中午一点，各病房的病人都开始午睡了。我在走廊拐弯处的长椅上坐下，从这里可以观察到整条走廊上的动静。如果有什么人走动，甚至进了某间病房，这绝逃不脱我的视线。事实上，走廊长久的空无一人，期间出现过一个病人上卫生间，这个病人还正输着液，他的家属举着输液瓶跟着他走。为什么不用便盆呢？人的习惯真是顽强。我知道有的病人躺在床上是尿不出来的，除非他病得已经动弹不得，除非他要死了，那个时候怎么尿已经不重要了。坐得无聊，我就在走廊上慢慢的踱步。路过吕小亚的病房的时候，我从虚掩的门缝往里看了看，吕小亚已经睡熟了，一条腿伸在被单外面，一切都很正常。 我一直走到走廊的最外面，这里是一大间宽敞的观察室，里边睡着生命垂危的病人，有护士在房内走动。我知道这里实行24小时的监护。我看见床上的病人都插满各种管子，输血、输液、输氧、引流等等，这是人们对生命的最后抗争与关怀。我尽量不去想以后的结局。夜里走廊上经常响起的运尸车的滚动声使我们知道有一个人走了。有人讲过，人死前会看见有人进来给自己带路。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因为凡是死去的人都不能说话，谁又能来证明这个事儿呢？假如按这种假设推断，吕小亚房中出现的神秘客会是这种带路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带路人一定不会抽烟的。我偷偷地笑了一下，为头脑中这些混乱的想法感到好笑。我觉得在这儿待久了，人没法不混乱。我重新坐回走廊的拐角处，我想吕小亚午睡的时候为什么也要脱得那样干净呢？也许是习惯，就像那个举着输液瓶也要上卫生间的人一样。习惯让人不好违背，只有死亡不是人的习惯，但人必须接受，因为那几乎就是命令，人都得服从。胡思乱想之中，清洁工小夏的拖布已经碰到了我的脚。我说，中午还要打扫一次走廊啊。小夏说，中午清静，拖干净以后呢就没人踩，亮堂堂的，看着舒服。小夏个儿不高，胖乎乎的，典型的农村女孩子。我随口问，回过家吗？她说刚回去一次，还去看了秦丽的坟呢。我想起那个前23床的姑娘，记起她压在床垫下的日记本还在我这儿藏着呢，而我和吕小亚都还在想着他记述在夜里看见白脸女人站在床前的怪事。我一下子没了言语，感到我和这死者已经有了某种说不清楚的牵连。我知道清洁工小夏是秦丽的同乡，但没想到他们的住家挨得那么近。我说，秦丽运回家乡葬了。小夏说，嗯，是骨灰。听秦丽他妈说，这骨灰还不知道是不是他女儿的呢。他这话让我迷惑，那怎么回事啊？骨灰还能有假吗？小夏说，秦丽他妈赶到这儿的火葬场啊，看着女儿烧了以后很久没取上骨灰。你知道火葬场是很忙的，等了有2个小时，取上骨灰刚要走，有人过来说他们取错了，该是另一罐，这样就换了一罐。秦丽他妈不识字，后来这个罐上确实贴着秦丽的名字。但就因为这一调换，秦丽他妈回到家就病倒了，她躺在床上哭着说，她女儿也许就没死，这个骨灰是假的。唉，人老了，拿她有什么办法呀？后来村上有人给她妈说，秦丽就不该在城里烧， 应该运回来。隔村前段时正好死了一个未婚男人，如果让他们结个阴婚葬在一起，到阴间也有个照应啊，并且对方还会给他妈一大笔钱呢。 没想到二十来岁的小夏还知道这古老的阴婚的习俗。我说，唉，还是烧了干净， 真要阴婚那秦丽也不会同意的。 小夏说， 也是，听老家的人说呀，以前人要搞阴婚那都得找无名女尸呢。 这段奇怪的对话让我的心里感到别扭，尤其是无名女尸这个词儿，不知道触动了我的什么神经。我望着空荡荡的走廊，想起午睡中的吕小亚压在被单上的那条腿，或者这种奇怪的联系让我深感人生的无常。这一天是宋清的休息日，晚饭过了以后，小梅在楼下叫他。宋清趴在窗口朝下看，小梅穿着白色的短裙，黑色的背心，是要上网球场的样子。小梅给他比手势，他看出是请他出去玩的意思。想想待在家里也没事儿，宋清便连忙地套上了一条牛仔裤，将一件乳白色的衬衣扎进腰里，小跑着下了楼。小梅扳着他的肩头说， 哇，好亮哦， 说着还把手指头插进他的长头发里往下一滑，说， 这些长发平时都盘在护士帽子里，今天让他好好的潇洒潇洒吧。哪儿去啊？ 小梅不回答他，只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放心吧，不会把你给卖了。 小梅到医院工作不久，还保留着在校读书时的风劲儿。她趴在宋清的耳边说， 哎，带你去见见我的男朋友，替我参谋参谋，看这小子够不够格。 宋清佯装着愤怒说， 哦，叫我去当灯泡啊，不去不去不去。 小梅撒娇说， 宋姐姐你这是帮我呀。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